为什么身体一直发抖？为什么阳光只能照在房间一个角落？为什么电视上的人犯了错却还要说我真的不懂到底为什么我也跟着错？灰色天空，黑色乌云，下着大雨，轰轰雷声，口气凝结，我的身边人承受。我可以视而不见，假装坚强，压抑所有立场，面无表情，请你看着我的手。 我没有想法，还想装吗？ 我的小子朝下，你抽中锤子大奖。 我没有对象，就想投降。 你的无名指好像差了一个戒指。 不要没有看法，还装老大。 我的不爽全部集中在我的中指。 不要没有办法，还要原谅。 白龙狮子 ，Here we go now, drop the beat, come on。 拖着身子跟我一起说 no no， 我们要 let it go。世界上无谓的烦恼有太多，一个手势你就一定去得到。拖着身子跟我一起说 no no， 我们要 let it go。双手跟我一起说 oh oh， drop the beat， what you gonna do right now？ 电视上的虚幻世界太过空洞，才发现我的身边少了许多真正感动。可梦只要过，画面更被冰子转动。现在起看着我，手指头跟着我走， 不要没有看法，还装老大。不要没有办法，还要原谅。 白龙狮子 ，Here we go now， drop the beat， come on。 拖着狮子跟我一起说 no no。无谓的烦恼有太多，一个手势你就一定去得到。摇着狮子跟我一起说 no no， 我们要 let it go。举起双手跟我一起说 oh oh， drop the beat， what you gonna do right now？ 我们都一样看世界的变化。不能再冷漠，我们一起点头，跟着音乐节奏。当当当当，没有想法，还想装吗？ 我的小子朝下，你抽中锤子大奖。好像差了一个戒指。 不要没有看法，还装老大。 我的不爽全部集中在我的中指。 不要没有办法，还要原谅。 白龙狮子 ，Here we go now, drop the beat, come on。 拿着狮子跟我一起说 no no， 我们要 let it go。世界上无谓的烦恼有太多，一根手指你就一定去得到。拿着狮子跟我一起说 no no， 我们要 let it go。举起双手跟我一起说 oh oh。 Drop the beat, what you gonna do right now? Da da da da da da da.